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昨天夜间，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7.2摄氏度。预计今天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上午有3-4级的北风，扩散条件呢整体较好，空气清新，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不过呢，由于空气干燥，大家还是需要注意做好补水润燥工作。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预计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2级左右的南风，气温在1摄氏度到-1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但天气很冷，登山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地面高压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到3级。今天的气温会在3摄氏度到-7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呢是5，感觉寒冷。不过呢，今天空气比较清新，视野开阔，光照充足，只是户外气温低，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消退，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目前呢，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呢是从西三环路的莲花桥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广安门桥桥区一直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北部地区，北二环路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鼓楼大街桥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桥区。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东三环路目前的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内环自北向南拥堵路段呢，是从燕莎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京广桥桥区。而在东三环路的外环自南向北方向呢，拥堵路段呢是从潘家园桥桥区一直持续到呼家楼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啊，喜欢看星星的朋友们呢，有一个福音，说是年度最亮的彗星，这名儿还挺拗口啊。维尔塔宁彗星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呢，会在今天通过轨道近日点，在16号最接近地球。 你说这么热闹，你见过彗星吗？我先问问。 啊， 彗星是吧？还是见过的啊。画片上、啊， 画片上见过是吧？ 图上啊，天文馆啊都见过，但是真真的还真没见过。就是你熬不到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强的定力啊。 其实，在咱们这一代人啊，有限的人生经历当中，就算你扎在北京哪儿都不去，可能你那会儿没注意，那会儿你没干新闻这个行业，你那会儿要天天播新闻，肯定晚上我觉得你就看了。就是在还不是很冷的那个天儿，而且呢是在太阳落山之后，也就是八九点钟的样子，在西部地区曾经当时有过一颗很亮的彗星，那个亮度已经能够达到，就是刚才我们你说的这颗彗星啊，今年是三等左右，当时那颗星星比它要亮大概50倍左右，在零等那个时候拖着不长短短的一条彗尾在天际，景色是很漂亮的。 嗯，我记性不好，你说的这个话题离我太远，我记不住啊。 我还以为我一提你想起来了呢。 咱们就说这最近的啊，说眼前的事儿、说这颗星星今儿晚上就能瞧见，而且离咱们很近，肉眼就可以观测到、当然前提是天气条件得好，而且呢城市里面不能那么亮。 对，嗯，但是呢这次的这个星星咱们就拿北京来说啊，它现在预估最大的亮度呢能达到三等星，三等星的这个亮度，如果您不是对天上的星星哪儿在哪儿位置都很清楚的话，基本上大多数人是看不到的。 你不是就说我们看了没看吗？ 我是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不用费劲去找，因为如果您不是对天气特别熟悉，今天这个您看不着的。 这个事儿吧，可能太专业啊，不了解的人呢不会特别关注。但是啊，就是即便是不懂的人，可能在前两天早上起来，如果你起得早的话，你会发现那会儿天还没有完全亮，但是天上有一颗特别特别特别亮的星星，可亮可亮了。 冬有启明，夕有长庚，那就是金星最美的这颗。 大家记住了啊，那就是金星。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幸福和小美丽啊！ 早起还能给自己找这么好的， 不要错过。尽管我们不专业，但是不要错过那一瞬间，其实感觉也是非常欣慰的。 是对。 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虽然都是一些咱们叫鸡毛蒜皮的事儿吧，但是那些小温暖小感动也会让你这一天感觉非常幸福和舒服的。 是， 那我们的互帮互助就这样开始啦。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我们热心的帮友们如果有了解的、有知晓的或者能猜出来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那难度越来越大， 为什么说能猜出来呢？我们总是说我们这节目当中的问题啊就是七七八八的哈，但今儿这问题吧，有的都是有点奇奇怪怪的。先看这头一位的啊，他说他昨天啊在批发市场呢买了10斤新土豆，说当时天呢有点冷，也没太在意，就给拿回家了。 嗯， 往那个筐里一倒，就发现闻到了一股很强烈的腥味儿。 嗯， 腥味儿啊，海鲜的那种腥味儿。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土豆了，从来也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啊。我就上网搜，搜搜搜搜了半天，也没有搜出结果。然后就把这个土豆的皮啊给削了一个，拿水洗了洗，发现哎腥味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还有一点点。他就琢磨说这是农药残留吗？那不会这么大味儿吧？还是说这土豆冻了？还是受了什么其他的伤害了呢？有没有有经验的朋友或者碰到过类似奇怪情况的朋友给我解释解释。他说我今儿啊还做了土豆炖牛肉。最后一句最逗啊，我不会中毒吧？我看完这信息之后，我也是扑哧一下我就乐了啊。 挺可乐的哈。 这只能猜了吧。 对， 他 比方说运输的时候他是跟运鱼的车一起来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谁家土豆跟鱼一起运呀？ 我一想这土豆他也不是说这个啊从哪国家运来的，说非得坐船，不至于哈。兴许是不是就是一不留神跟运海鲜的放一块了， 我觉得不 串味儿了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这土豆咱知道他不是埋在地底下的嘛，快茎嘛，他是他 它那土本身，咱们说既可能有泥土的清香味，有的土里头本身也带点腥味，可能我觉得赶上这个位置、啊、这批 那也不会那么大腥味啊。那要不然就是以前这块地是养鱼的这我们只能发挥 只能猜 这个想象力、 啊、 但是我能感觉的就是不至于， 对，如果说 中毒这事儿不至于啊， 特别是水洗之后腥味没有了，那我觉得应该就是表皮土层的那些味道。 对， 您看它土豆，咱们最关键的还是看关注没有发芽。 对，还有就是您说的这个农药残留，这地底下的挖出来的东西，它不大可能是这个问题。而且就算是说啊，真是像您想的，它也不会是那么大味儿。 对， 你说卖土豆的人他也不傻，你说是不是？估计可能就是什么东西串味儿的啊。 对， 反正我们俩都是这么想的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个东东， 这也猜了， 这倒不至于猜啊，这见过，但是确实没尝试过。 你还见过？我连见都，我这名字我都是今儿头一回听说，是吗？ 有卖的、 哦， 嗯。 朋友送了一些水果，长得呀跟白薯似的。这么说，这水果长得挺寒碜的，我觉得 不好看， 是吧？ 长得还真跟白薯似的。 可是这名字太好听了，叫雪莲果。哎呦，这天山雪莲的果啊！ 对啊，当然你上网搜一下那图片， 搜搜看看图片 长得就那样。他就想问一下，这水果怎么吃？ 没吃过，这还真不 会。你都没见过哈？ 嗯、对对，嗯， 我见过，但是我也没吃过，因为它就是长得确实不好看，跟白薯似的，所以它不起眼儿。啊，但是它真的就叫雪莲果。 一般我觉得名字里要带个莲的吧， 嗯， 它都得有点清新脱俗的那个感觉。莲雾 不食人间鲜火， 对， 烟火的意思哈。 我看到了，哎呦，这真的，这不就是白薯吗？ 哎，那你说要叫莲的人呢？叫什么什么莲的人呢？ 他有时候小时候长得其实是跟莲似的，他大了大了，你知道他女大十八变。 我们听众当中有没有叫名字里有莲字的啊？这个雪莲的莲啊，您别生气啊，他说的啊。行，我们还是说这个雪莲果啊，水果怎么吃？哪位知道这个怎么吃啊？麻烦给分享一下。我觉得既然是水果嘛，应该就都可以切开来生吃吧。 对对， 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啊。 这个东西我看了。这个还真的不是水果，虽然名字起了个雪莲果这样的名字，但它呢其实呢是菊属啊，菊花的菊，属就是咱们说这白薯的薯的别称、在咱们中国四川管它叫万根芍啊，是一种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咱们吃的就是它的这个块茎，实际上跟白薯没什么区别、 啊、说白了就是跟白薯土豆都属于同一类的， 对，它跟雪莲花没有任何关系、哦、 那它不应该属于水果是吧？ 不是水果，它是块茎。嗯， 那能生吃吗？ 能，就你就白薯怎么吃它怎么吃就完了，你就蒸了煮了什么的、哦、这个东西咱们这边吃的不多啊。这个我看介绍写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居民都拿这个就当粮食用。 行吧， 嗯， 有没有去过安第斯山脉的朋友啊，或者比较了解这种水果不是不能叫水果了啊，了解这种食物的食材的、哦、麻烦跟分享一下啊。 因为它和咱们传统的这些白薯土豆的块茎有一个区别，它水分比较多，所以你当粮食吃也行，干嚼它又脆又甜，所以很多人把它当水果卖。 嗯，不知道口味如何啊，反正经过这么一说，我就 都挺想尝尝你的， 有种愿望，下回我就看看哈， 买尝尝、 嗯、看它什么情况啊、哎、贵不贵什么的啊。好，说到这个贵不贵啊，这位听众他说，我呀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 嗯， 打算一年之后还，但是我不能不给人利息啊， 可以， 就想问一下，就给多少利息合适。我觉得他的意思啊就是说得高于就目前银行的利息， 对， 是吧、嗯、应该是这样一种想法、嗯、啊。 这个我觉得 你给我多少利息合适，如果你要跟我借了钱的话。 给你借钱啊？ 嗯，当然前提我肯定不借啊。打个比方吧， 我觉得让你跑赢通胀怎么样？咱们现在一般来讲理财都以这个标准吧，跑赢通胀，就你要是以现在咱们银行的一年期这个定期的利率是跑不赢通胀的，但是我给你，我让你跑赢通胀，就你借给我，你没亏。 行了，咱也别说咱俩了， 就不借了是吧？ 我也没借你，咱还说这位听众的事儿吧，就是按照常规来讲啊， 嗯， 你跟人借了5万、嗯，你打算还人家一年之后，但是呢，得给人利息啊，不给不合适啊，但是又希望能够，因为现在借钱不容易， 是 吧？尤其现金哈， 嗯、 稍微哎略高于银行 一点 ，但也不能太高。 对， 那多少合适呢？ 我刚才这个真不是开玩笑，我说这个标准、啊 嗯，你说具体数行吗？就百分之多少？ 通胀每年是变的，这个真不能一个固定。咱们现在来讲，你可以 就一年， 是啊，就以一年，你就以现在这一年，咱们大致的这个标准啊，定期存款咱们是1.75%，如果直接去银行贷， 当然这个可能你没有什么特殊的那种要求，你可能贷不来呢，会在6%左右。你个人如果去借，您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取一个中点，您给个4%到5%比较合适。但有一个前提，人家借您钱的这位他自己不做其他能够带来更高收益的理财。 嗯， 就是他这钱留着，也就是在银行拿定期或者买个普通的这种保本理财，收个2%-3%的这种利息，那您给人家4%，这个是很说得过去的。 行吧，反正我相信啊，就是能够借给他这个钱的朋友一定没有太在乎这个。 对， 否则话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不借，是吧？我存定期了，我这理智财呢拿不出来，理由太多了啊，所以人家肯定也没有在意这个。但是呢， 互相都得做好人， 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 是的，是的。 也问问大家啊，就是假设你也有这么个情况，您觉得给多少利息合适？也算是给这位听众一个参考吧，参考啊。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不知道谁有碰到过，但是我觉得就有点玄乎啊。 嗯。 他说我啊想托苹果专卖店的一位朋友帮自个儿买一部苹果 XS 手机的型号、 哦、 说因为通过他买的可以打折，但是这朋友说呀行没问题，但是没发票，如果手机万一出了问题我没有发票能修吗？他就问了旁边的人啊，有人说哎行得要发票，有人说没事儿，这发票有没有都没关系，他还是担心说万一手机出现了问题、 嗯、 我这打折的没有发票的手机人家到底给不给修。 是这样，您所说的这个苹果专卖店的人买，我相信这个一定不是苹果，就是咱们直接在这个大街上见到有那个大苹果标的那种咱们人家的官方直营店，那些店里的人如果敢干这个事情一定会被发现，一定会被开掉的。您这个可能是一些就是所谓的挂牌的那些经销商，他也是合法的在售卖，但是他从内部去走，这里面的风险在于如果没有发票的话，他给到您手里的手机未必是他店里面卖的我们说官方的正品行货。 对，担心就担心这个。 他可能会拿一些水货或者别的渠道来的。如果您的这个手机是咱们我们说这个中国内地版的，或者说这个中国香港版的，其实呢在我们内地保修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省事的。因为你一检测知道这个发售方是在这儿，很多时候的确可能不要求您出示发票，但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您手机的毛病不大。比如说您换个电池几百块钱这个量级的人家不查了，但如果您屏碎了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可能修理费用要在3000块钱左右的，那人家就会要求您出示当时的那个购买证明。而苹果现在的这个购买证明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不用那个纸质发票，是一个电子发票直接发到您的邮箱里。 嗯， 您走这个途径来您就连邮箱里的这个存底儿都没有，那真到有比较严重的手机问题需要去保修或者是去有一些什么维权的时候， 人家就不管， 您没任何证据，没辙。 对，因为我不太了解啊，就是一般就是有些专卖店的人他都有买自己店里的东西有员工价。 对， 但是我就想甭管是卖什么吧，除了卖吃的啊，买什么都应该有发票啊，打折可以正常打折呀，发票还是应该出具的。 对， 所以这事儿您自个儿斟酌一下，它一定是有风险的。 对 啊，当然如果说打折打到那个什么程度啊，您都觉得简直不占着便宜您都难受的话，那您就买，但是出了问题有没有保障真的谁也不敢跟您说。 是， 行，下面这问题呢还跟苹果手机有关啊。 这问题你来回答，虽然是苹果手机但是我让你回答，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 看我这个动作。 他想问一下，就是带苹果手机出门是不是需要带充电宝？就言外之意，不带行不行是吧？ 嗯， 反正你掏出这不就是充电宝吗？随时带着是吧？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你用手机的这个太频繁了， 对 啊，你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一会儿又下载什么东西，然后又看视频。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不是这么用的频繁的话，一天的话，其实也可以不带呀。 有一个前提，您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了？它的电池啊，这个寿命是不是还在我们应有的这个范围次数里？新手机咱们维持整个这一整天正常运行不充电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使用一旦超过一年以上，这个电量，电池的电量有可能只有标称容量的90%，甚至像我现在已经在80%以下了，那肯定出门是要带的。并不是说某个品牌的手机这样啊，其他您换任何品牌，您是华为啊、三星啊，这电池容量很高的，您用2年，它电池容量下降了，出门您该带充电宝也得带。 行吧，要是不是太沉，不太费事儿，您就装着点呗，这样以防万一、啊。 充一次就够那种就行。 哎，我突然发现咱俩怎么那么 不热爱生活呀。 啊，怎么了？ 连雪莲果都没吃过。 大家全都知道是吧？给咱们发这信息。 不见得全都知道，但是好多人都吃过哈。 啊， 显得我们俩那么哈不热爱生活，非得吃一回。我待会儿我就买去啊。 哎，行。嗯， 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分享的哈。反正有的说就是直接就可以吃， 对 啊， 有朋友说 洗干净皮儿切片生吃就行， 挺甜，没有白薯味儿，我吃过，口感不错啊。 嗯， 这是一位朋友说的。 美人鱼说啊，我吃过雪莲果，就是洗干净当水果吃，不吃皮 啊，不吃皮，削了皮儿。 啊，秦瑟瑟也是说，就是把那个皮削了以后，就那么直接吃就可以了。 嗯， 行吧，咱们等会儿再继续说啊，还有没有什么另类吃法？ 嗯， 然后我们先把这一组的转让信息说一下。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转让全新骑兵皮袄一件。好家伙，这是防风的那种是吧？价格500块钱，可商量。电话是18310386871，18310386871。东西在九仙桥。 嗯，这位听众呢，有一个全新的叫做小软牌的小软牌啊， 小软牌 啊，磁疗枕头要出手，大圆包装，市场价是298，现在呢打算90出手，在北四环，微信电话同号13161609491，13161609491。 这位朋友呢是转让他去年买的科沃斯智能全自动超薄扫地机器人，用了几次之后啊，一直没再用了，想转让900块钱。东西在丰台，电话是13671261070，13671267070。 哎，这挺适合昨天想打扫那个床底下那位 边边角角 是吧？ 对，它超薄的嘛。 对，它那个缝儿应该能进去啊， 能钻进去。 这个价格还可以， 是， 这个，品牌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品牌啊。 对， 你怎么不自个儿留着呢？我有时候看见好东西，我就觉得你怎么不自个儿留着？你干嘛不使呢？好吧，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老式的木板钢管双人床。30出手啊，有需要的话呢，您找杜先生，13021084369，在西客站附近，13021084369。 这位朋友转让2张电影卡，他写了个括弧叫连连看，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连连看不是一个游戏吗？ 是啊，但我不知道这电影卡连连看是什么意思，是哪家连锁的品牌啊，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电影卡吧。 对，有效期是到2020年的6月，原价是600，现在呢450转让，微信号是 PXN2766PXN2766。 嗯，孙女士呢有一些宝宝用的东西啊，宝宝腰凳、吸奶器、胎心仪、腹带什么的，还有婴儿床，玩具。都有啊，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他联系，电话是18210805812，18210805812。 怎么着，雪哥了，再说一条，全新电暖手宝，适合冬季取暖，原价100，转让价是40，联系电话是17800856853，17800856853。 好，我们把这吸尘器说完我们再学歌啊。这配呢转让的是一台吸尘器，没用过几回，200出手，电话是13691261645，13691261645，请听北京榜样。 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光环。

太浓厚的味道，就不重嘛。 对，嗯， 行吧。 也有朋友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啊，把他们了解的这信息跟我们分享了啊。这位朋友说，生吃削皮儿，水分很多，微甜，有点像生马蹄啊。听说有降糖的作用。 嗯、是，刚才我也查了一下，它有降糖的作用。但是呢，肠胃不好的人最好不要吃，因为它比较寒凉，属于比较寒凉的那种吧。 嗯。 另外呢，就是打算吃的朋友啊，就是你吃多少你切多少，因为它特别容易被氧化。它水分含量很高、 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切开之后呢，很快就会出现那个黑斑，所以吃的时候呢，说要把它放在水里边，可以预防雪莲果被氧化。 哦、这不是有点像藕了吗？你看， 应该都是那意思啊。你看这种水里面长的含量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啊。 嗯、 另外，除了直接生吃之外呢，还可以炒，说雪莲果炒肉丝， 哇、 挺好吃的。 嗯， 还可以用来煲排骨汤， 嗯， 还可以用来泡酒。 对， 就是怎么吃。白薯，但是白薯没有泡酒的、啊。 它这像更像荸荠，你没觉得？没，刚才不是味道像生马蹄吗？你这做法也是，你说炖肉，咱可以加点荸荠、也很香，对吧？生吃也很香，炒菜也可以。 行，反正您先从最简单的开始尝试。 是， 您不是有好几个呢吗？ 对， 然后分开来啊，分门别类的，吃过之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受啊。 嗯， 说到这个土豆的事儿啊，大家的意思跟咱们意思差不多。还有听众说，有可能啊，就拉土豆那车呀， 嗯， 刚刚拉过海鲜。他没有来得及清洗， 对 啊、嗯，太忙了嘛。 对， 嗯。 然后还有一朋友说的，我觉得我是倾向于这个观点。 嗯， 他说可能啊，就是土腥味儿。有的人对味觉比较敏感，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刺鼻？其实没事儿，都有点这个味儿，洗干净就行。 哎，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对某一种味道特别敏感， 对 不喜欢。我对那个。炒菜味儿 有、 特别敏感， 你吃的时候我可没见你少吃， 不是就是那种就是谁家厨房窜过来那种油烟味儿，我特别敏感， 受不了那个味道。 你呢？ 我小时候特别怕香椿和萝卜这两样东西的味道，这个是我能闻着就真的掩鼻而逃的 啊。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大了是迟钝了还是怎么着，这俩东西我吃的都挺香的。 迟钝了，我觉得你是迟钝了。 好吧， 反正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别喜欢的味道，就都会有一种特别不喜欢的味道啊。不知道大家是对哪个味道比较敏感啊？这事儿说说也挺好玩的啊。 是， 说到迟钝啊，这位听众说，我这手机是不是有点迟钝呀？他用了一个华为手机哈、怎么说？ 用了4年，现在打开特别慢，反应迟钝，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嗯， 换一新的 啊，就是4年的手机， 对， 按手机来讲啊，属于高龄手机了。 咱们现在一般 高龄，它自然它有点迟钝嘛。 正常的速度啊，就算您4年前买的是华为当时的旗舰手机，您今天来用，速度慢也是正常现象。因为各种程序啊什么的都比以前变得更复杂，然后这些软件呀、需要去调用的东西也更多。4G 网络现在也越来越发达，您想吧，各方面都使得它出现这个情况，就是换一新的，没别的辙。 行， 嗯。 那您换吧。好，还有听众给我们回复了刚才那个利息的问题啊。有听众特别热情，他帮我们现查的，说存50000啊，一年的利息是975。 对， 这是定期吗？还是什么理财的呀？ 975， 反正说存50000块钱，一年利息是975。他说我刚刚问完，如果是朋友借的话，怎么也得多给点吧？我估计给个1500应该差不离了。行吧。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这个我就觉得人家这都是好朋友，互相之间都特仗义啊。 嗯， 之前曾经借给过人家25万，半年之后呢还了26万，等于就半年给了10000块钱的利息。我刚才算了一下，您这朋友这个一定留住，很仗义。 好朋友是吧？ 哎、这是按年化8%给的您。就比咱们正常银行的贷款利率还要高，但是那个贷款可能我们个人不容易拿到嘛。 这就叫好借好还， 对， 再借不难，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现在借现金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现金为王真的很难。 借给别人钱的人，最后都快跟债主似的，老要不回来嘛。 反过来了，现在是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文杰想问一下，他说苹果手机现在有换电池的业务，就想问一下啊。他想问你，他说你换了吗？说换了之后比之前的电池还好是吗？能说说吗？ 肯定是会好。这问题我正面回答您，我去换了，但我让人给轰回来了。这有原因，这是我个人手机它摔过，人家在换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吸盘，很容易把屏幕给弄碎，人家不建议我这个换 啊。 但是呢，我的电池的确已经达到寿命的尽头了。 就是你这个手机其实也是高龄了是吧？也迟钝了 3年了， 就比你都迟钝了是吧？ 就我现在就是在跟他就耗，看咱俩谁耗得过谁。你知道 那 言外之意就是说换了还是好的，是吧？ 非常好，所有换了的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啊，就是人家换那是苹果原厂的电池，当然前提是您现在的手机的这个电池真实的它的电量容量已经只有原来的80%以下了，这个您可以通过手机里面有一个功能自己检测一下，达到这个标准厂商就建议您换，没达到如果您愣要换人家也给您换。今年12月31号之前它有一个特价活动是200多，过了今年明年就会恢复原价，好像是300多还是400多，就是说贵一些，所以您要现在想去换赶紧抓紧去。 对，总而言之呢，像手机这一类的电子产品啊，甭管是咱们自个儿的华为啊，什么这个苹果啊，什么三星啊，甭管什么品牌的，到年头了， 对， 岁数大了，该换的都得换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导航，那么为了节省流量怎么下载离线地图呢？ 离线地图 啊， 手机里面有这个功能，您看啊，各家产品应该都有，我用的是百度地图，在您登录进去以后，就是您会有一个您个人的那个账号，一般载图片的这个，像百度是在左上角有这个自己的头像，点进去以后就会弹出它那个设置那个界面来，里面就有一个选项写着离线地图，您点进去它会又分出两个，一个叫离线地图，一个叫离线导航。地图是咱们这个图形的文件存在里面，导航是它的无网智能导航的这个软件。但是呢，有一点，离线导航，您如果使用这个功能，不用自己的流量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把实时的路况信息考虑进去，给您规划更合理的路段。所以，如果您要到的这个地方，网络什么的各方面都还行，其实我并不推荐您把数据网络关闭去使用离线导航功能，离线导航只是在真没网的情况下应急我们才会用到它。就这么个情况。 行吧，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还有提问啊。行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关于这个充电宝的问题。这位听众就说，如果你频繁的使用它，你就需要，特别是不断的看视频玩游戏，你必须得带着，否则很快就会没电。 对， 说如果在外面你就不怎么用，只是打个电话什么的，发个微信的话就无所谓了。 还有像刚才那朋友说导航，你知道，因为导航它需要连接那个卫星信号 GPS， 那个时候功率是最大的，所以一旦开启导航，电量掉的也会非常快。这些都需要您备着点应急的充电设施。 对，既然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让我们感觉很便利的智能手机或者这一类的产品啊，就应该多了解关于它的一些相关知识，才会更便利。否则的话呢，会给您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 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我这个手机老是提示锁屏流量，提醒是什么原因啊？对我的流量包有什么影响吗？每次几十 MB， 几十兆， 写错了吧？ 没，就几十兆， 哦，应该是那个十哈。 对， 他说不算多，他说我这个套餐包每个月是20个 G。 那您可以忽视它，我们不用管它，就是您手机装了第三方的这种手机安全软件，它里面有流量监测，装的这个软件您可能忘了设置它了。您好比说这软件人家默认一个月是2G 的空间，好比说它就平均一下每天能使多少，您超了它就给您一提示。但其实您是每月20G， 您要愿意您就到那个软件里面设置一下，不愿意您就甭理它就完了。真到期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叫做移动通信运营商自然会给您发送快到的那个报警的那个提醒。 行吧，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啊，听听 FM 的事儿。 对，昨天这位朋友就发了信息了，他说现在我这听啊直播是可以的，但是录播回放这东西我们听不着。我看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没有找着那个位置啊，您现在就把您手机的那个听听 FM 那个软件打开，不管是苹果系统的还是安卓系统的，反正位置大致差不多，打开以后在我们这个首页的界面上您找，会不会是在右上角或者什么位置有一个小放大镜的图标，就一个圆圈底下有一小尖，像阿 Q 的那个 Q 似的，点一下它就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您在这个搜索框里面，像我们节目来讲就直接输入京城帮帮团这几个字，一点搜索自动就会弹出我们一个叫做音频啊，旁边写着查看全部。现在这儿至少我目前目力所及，过往这半年的都在这儿， 是 所有录播节目都能听到， 应该是可以找到的。新改版之后非常好用， 很好用， 您再找一找，再找一找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是电视机的问题。他说我这个电视啊怎么就打不开了呢，是先锋牌的，说我这发票说明书都找不着了，不知道能不能修。他就说了一下，说怎么也打不开， 反而要真是彻底打不开倒好办，一般来讲可能是开关，就是电源部分哪儿坏了，你要说开了哪儿没影啊，或者什么有亮光啊嗡嗡响啊，那可能不好找，这个我倒真建议您可以去找个维修点修一修。先锋自己的，因为这牌子都前两天刚刚出的，刚刚出的新闻嘛，人家在重组了。 他说如果修的话需要多少钱，如果很贵的话是不是就买新的了， 这 那肯定很贵的话肯定得买新的核算呀。 对， 那具体修多少钱 得 那得看您 得 什么毛病， 对 是吧， 一般咱们开箱检查可能得收个100左右的这么一个开箱费检查费，查完了以后根据情况，人家就开关坏了那买一开关20块钱，但要不真是别的更严重的情况，人家自己师傅们会跟您商量，这个现在修啊全套下来可能得1500，您还不如买新的， 添点买一新的了， 哎， 是吧， 对对对，这个您跟他商量到时候。 还有就是您看看您那电源，包括您插电源那个电源接线板是不是有问题了，如果压根就没电的话它肯定就是打不开了呀， 嗯，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小问题反而被我们忽略了哈， 是是， 就跟昨儿我妈似的告诉怎么没不热呀，我说你那个就没开它怎么能热呢， 对 好吧，先查根源啊， 嗯， 我妈肯定没听， 嗨， 听了也不能说。好，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我想学口琴， 嗯， 想找一个口琴老师，想问一下哪里有教口琴的老师，或者有没有正在学口琴的帮友啊，咱们可以交流一下吗，最好是在西南四环附近，嗯， 西南四环附近， 对，电话是13718901377、哎、13718901377。 这位朋友啊，这又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手机检查容量这问题，他说在哪儿能检查，这个安卓系统我不知道啊，那苹果系统就在您的这个设置里面，您直接点开这个设置，前提是您把手机系统已经升级到最新版的 iOS 12了啊，升级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这个设置的第一屏的这个界面里面，您就能看到有一个电池两个字的一个选项，您点进去它就有一个电池健康，再点一下它就会自动的去检测您这个电池里面剩余的容量了，像我这个已经人家都不显示容量了，你猜我这显示是什么，你看看 这什么， 这两个字显示的是什么，我这电池健康这项 维修， 人家就直接建议这手机你不应该用了，应该送我去换 了，算 了 吧，你还是攒钱买手机吧别买雪莲果了啊。说到这手机啊，有两位朋友连着这都不一样的人啊，都是手机摔坏了， 哎呀真是， 一位咪咪朋友，一位扣篮朋友，他说我买的这个手机摔坏了，说买的时间呢就5个月，说这种情况厂家给换新的吗，这是自己给摔的， 您别说买了5个月了，您当场买了就在店里头出门吧唧就摔了，人也没您自己的责任呀，这是 啊，就是该换哪儿人收多少钱，是这意思是吧， 如果您像苹果什么的，您买了叫什么碎屏险，那屏幕能给您换一新的，别的坏了那管不了。 好，也是啊，冬天这个天冷，有的时候我们戴手套啊什么衣服厚啊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小心，实在不行啊咱就像过去的老办法，弄根绳拴脖子上啊，那没事儿，挺好的啊，弄一漂亮的手机套它还是个装饰呢，总比摔坏了强吧。 嗯， 这个也是说，他说我这手机也不小心给摔了，说那个开不了机了都，说这样的话以前的照片视频什么的还能给它导出来吗，特着急，可着急了。嗯， 如果您里面是有那种外置存储卡的，并且那些照片视频是存在存储卡里的，咱们能取出来导，如果是那种本机固化在这个主板上的，手机要坏了那这些东西还真出不来，送出去做数据恢复的话，那个费用也很高， 只能说希望不大，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这盆冷水全泼给您， 就您手机如果能够修好了摔坏了您就真得送去修，如果照片视频很重要的话，人家修自然是能帮您修做到开机的这个状态的，东西还能回来，因为一般摔不至于把数据给摔没了， 行，兴许有一线希望啊，但是需要送到专业的维修点去进行维护和修理了。 嗯， 今天我们说了半天雪莲啊，说有莲字的都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带仙气的 啊，我们这位网友这名儿也是带雪莲，这叫雪莲啊， 对， 但是他这事儿一点都不嫌弃儿。他说听你们刚才聊，说别人朋友借走钱都会还，还给那么高利息。他说我这朋友借钱到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烦死我了。到年底了哈。 是是，借钱这个事情呢，反正我一直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有朋友借啊，如果这个人您打算借钱给他，您掂量掂量您跟他的交情怎么样。我借钱的原则是，我能借的我都已经做好这个人不还我的准备，就是你真不还我，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也认了，我值了，我才借，否则我不借，所以你找我借我是不可能借的， 以咱俩的交情 你就从我这借不着钱了，你知道 好吧， 那个其实是这样啊，这个话呢就一定要说，但是很多人做不到，就是甭管是接多少钱， 打借条 一定要打借条，而且不是说光白纸黑字，你要因为现在都有手机了，你要录像，甚至录音， 对， 有这个图片，这样的话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将来一旦出现问题的话，你拿这个东西去找他告他，分分钟的事儿。但如果你什么凭证都没有，甚至连这个银行转账记录都没有，那真的挺难的，那你只能自认倒霉。 是， 所以这个事情不知道到底借了多少钱啊，是人家压根就跑路了不想还了，还是说目前手头比较紧，现在还不上，不太清楚，我们能跟您说的就是就安慰您一下，然后下回如果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亲是亲，财是财，因为你已经吃过一次这样的亏了。 对， 但是我好多人都抹不开这个面，我们特别能理解啊，那就是看自己的这种承受能力了。 口琴的反馈真快，学院路北一三院对面的花园路街道活动中心每周一上午有免费的口琴班啊，那这就是在西北三环外面，快到将近北四环的位置，刚才那位是在西南三环哈，您看看您愿不愿意去啊。然后好，那位朋友已经找到我们听这个录音回放的地方了。 好， 那就行。 说到这个反馈啊，前两天有听众问到那个蒸馒头的事儿是吧，还有听众在回复那个蒸黑面馒头呢 啊， 说那个东西啊只能蒸馒头吃啊，做别的都不好吃， 口感问题 还在惦记着呢啊。这位听众说，上次在帮忙团里问哪有卖三轮车的人力三轮车啊，说节目之后呢有好多帮我跟我联系，什么孙师傅呀还有其他几位师傅，他说我呢经过你们的提供的信息，在木须园找到一个卖神牛牌的，说在这儿呢特别感谢帮友们提供的信息，也谢谢我们这个平台。行吧，要想感谢我 请 去帮 助 别 人。 有人问哪有换苹果手机电池的， 就去苹果的自己的那个直营店里面，您在手机的那个 APP 里面直接预约，通过苹果的那个自己官方的系统，千万别通过别的渠道，直接到那儿去，服务又好然后也快，而且人家就实事求是，像我这个人就明确说你这修了的话反而有可能更大的损失，你就别换了， 一定要去正经的。